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欢迎你准时光临。我是腾丁，今天是2018年2月23号星期五。过完春节长假不适应的朋友，这回又可以小小的放松一下了，喘口气吧，来准备迎接周末。好了，此时此刻如果你已经上班，正在收听汽车音乐会，欢迎你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当然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道二， 我是纪毅，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汽车咖啡厅，满满的汽车风味。智能市场，中国汽车不会落后。北京周边自驾游特别推荐，去吃红鳟鱼。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2月23号星期五，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接下来呢，给你介绍一个汽车咖啡厅，满满都是汽车风味。这家汽车咖啡厅名叫 Blue Car Mini。这家餐厅将英伦汽车文化通过优美的环境、高品质的咖啡、创意西餐、新鲜烘焙的面包、出色的甜点，让人感受到很多的新鲜味道。这个以汽车元素为主题的咖啡厅呢，就在上海。作为全国首家以单一汽车品牌为主题的咖啡餐厅，在 Blue Car Mini 当中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英伦汽车文化。传说当中啊， Mini 车到底长什么样子，在这里你可以真正近距离地接触到经典车型。打开车门，摸上方向盘，就能够感受到它对于马路的狂热还有急切向前的躁动。在 Blue Car 咖啡餐厅，100%都是同道人哦，都是爱车的人。在这里谈天说地聊汽车，同时享受着美味的咖啡和美食，以车会友，乐在其中。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首先是第10到第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0名 One Direction Best Song Ever。第9名黄雅莉恋爱烘焙中。 你需要可以包装就很好。 第8名那英为你朝思暮想。第7名柯有伦泪绝不爱。第6名潘玮柏 Mr. Righ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irection 单向组合的这一首 Best Song Ever， 单向组合绝对是负负得正的集合体。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选秀节目，纷纷落选，但是五个人决定组成乐团 One Direction， 并因此进入乐团乐队组别。决赛四周的时间，一路过关斩将，万顶俱惊。好了，继续欢迎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黄色情调，不需要刻意包装就很好。哦哦哦哦，我要我要我们甜得刚刚好，高温爱淡，喜欢半糖的拥抱，慢慢慢慢品味，别一口吃掉，从心底新鲜熟露的美好。心底新鲜出炉的美好，恋爱中的味道。 上周第十九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九位次，来自黄雅莉的《恋爱烘焙中》。这次黄雅莉释放积累多年的创意能量，担任专辑的创意总监，为专辑一手包办了服装设计，别出心裁的选用透明塑料材质，耗时半年的时间和设计师好友共同制作，包括两双鞋子、四件头饰和五套服装，每一套设计都和专辑的音乐相互扣连。 Oh, wonderful world tonight, wonderful world. 继续攀升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英的老歌为你朝思暮想，上周第23名，本周上升15位，签约福茂唱片之后录制的为你朝思暮想，可谓是乡音不改。在录音时他笑称，终于知道光靠嗓子好不行，唱腔和咬字也需要不断的改进了。好了，继续攀升第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心在期待，追舞的人耐心不来，不痛不痒我不明白，爱情是你只为某人存在。我有一个等个小孩的为你 Fall in love for love， 为何不爱想来就来，谈不清直来，这就是爱。我甘愿被累坏， I'm going crazy, crazy, crazy for you。 敢不敢和时间比赛，谁不懂珍惜谁活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虽然你把我当空气存在。我就来，谈不清直来，这就是爱。我甘愿被累坏， I'm going crazy, crazy, crazy for you。珍惜谁活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虽然你把我当空气存在。累着不爱 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来自柯有伦的《累觉不爱》，上周第17名，本周上升10位。MV 呢由弟弟柯有谦继承了父兄的才华，首次担当导演，为柯有伦跨刀拍摄，兄弟俩一导一演，配合得十分默契哦。好了，继续攀升第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we'll talk about love. Let's talk about love.Right here and right now. Let's go. 不用再为爱去害怕，只要乖乖听我说话，多点等待其实没差，追求完美为爱疯狂一下。 Oh, let's talk about love. Ooh, ooh, ooh. 完美的 Mr. Right 填满你心中每寸期待。 Let's talk about you. Ooh, ooh, ooh. 我就是 Mr. Right 准备好为你 上山下海，我会让你做你的你的无关可说，让你每一条神经都为了我失控，脑海中每一刻都浮现着我，听我说我就是你要有梦，只准你现在我怀中完美触碰，跟着我走，不用你说，听我说，听我说，让我成全你的梦。Cause without me， 每处都是空，没有人能比我再更加走。Yeah， let me take your fire， I'ma make you blow your mind。So get up， get up， let's rev up， rev up， let's get it popping hot tonight。心 情自由我不管，你的要求全面喝彩。Oh， 不是传说中高富帅。但我会超越我为你存在。Oh， Let's talk about love， ooh, ooh, ooh， 完美的 Mr. Right， 填满你心中每寸期待。Let's talk about you， ooh, ooh, ooh， 我就是 Mr. Right， 准备好为你上山下海。我会让你做你的你的无话可说，让你每一条神经都为了我失控。Oh， oh， 脑海中每一刻都浮现着我。我说我就是你要的梦，只准你现在我怀中完美触碰，你乖乖跟着我走，没有 Mr. Right， 只想听你说你和我爱的迫切感受，只想听你说你心甘情愿不想躲。 oh, oh, oh， 我会让你做你的你的无话可说，让你每一条神经都为了我失控。 oh, oh， 脑海中每一刻都浮现着我，听我说我就是你要的梦，只准你现在我怀中完美触碰，我走，没有 Mr. Right， 只准你现在我怀中完美触碰，你乖乖跟着我走，没有 Mr. Right。 来自潘玮柏潘帅的 Mr. Right。潘玮柏身上散发着年轻人的优雅气质，由于常年在国外生活，因此他有着开朗大方的性格，但不同的是又多了一种无厘头的自发式的幽默。这首歌曲上周第14名，本周晋升到第6位。好了，正在播出的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待会儿继续为你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榜榜更加精彩的前五名歌曲，不要走开。 别急，还有我陪你吃冰。恋爱是什么逻辑？双双星座和命令，到底谁在你心里？你怎么进电梯就要一路整理？谁在乎我有得比？答应我遇上你去慢慢情不自禁，甘愿被你蹂躏。你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呼吸？我越来越急，多梦也梦到你，就像是我的天敌。 你爱啰嗦又爱生气，喜欢我还在意，好面子要加算计， 好想被你吃定。带给你说话的眼睛，带给你微笑的魔力，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不卑不卑不卑不卑不卑不卑不了，带给你笑也跟神经，爱上你这是我的命。我们世界连到最都有默契。 都有默契。 今天带给你，爱上了你，看到小狗就蹲下去，一吃惊，你一定充满我没发现的爱心。 带给你，爱上你，看不见你会生病，原来我爷爷害怕你突然不见的危机。 你也有温柔的时候，看我抬起头，以为天上下次红雨，不然就是我还没有睡醒。只要一个我，彻底这样一个你，竟然等于我爱你，爱上你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和昨天相当，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整体还不错，比较适宜户外活动。这个季节的气温时常波动，明后天就会有降温，请注意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二三级见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有媒体报道，成军14年的飞儿乐团已经名存实亡。2015年，他们宣布加盟到华研国际音乐后，仅在同年与彭佳慧合作新曲《心之火》后，就没有新作品。昨天，主唱飞在社交媒体自曝被退团，看到朋友转帖才知乐团将推出新作品。虽然莫名其妙的被退团，飞却仍然希望网友继续支持乐团。2018全英音乐奖在伦敦举行。艾丽安娜·格兰德因病被迫取消了在典礼上纪念曼城演唱会受害者的表演。知情人说，艾丽安娜原本打算抱病坚持演出，但是医生不让她远距离的飞行。 当晚45岁的前绿洲乐队主唱利亚姆·加拉赫尔代替 A 妹，为22位曼城遇难者送上一曲饱含深情的《Live Forever》。今年的全英音乐奖上，三位异地成员入围年度最佳 MV。最终，24岁的哈里·斯泰尔斯凭借大热单曲《Son of the Times》摘得年度 MV 大奖，战胜了昔日伙伴美扎和佩恩，获得该奖。哈卷在 MV 中化身空中飞人，越过平原、山峦与海洋，实现了人类自由飞翔的梦想。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2.7，处于基本畅通级别。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问候我们的老朋友牛蜜、青春、老董、老赵、中庸，还有心里话，在路上2018。当然，还有我们的新朋友，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最终由市场来决定的，目前种种迹象表明，智能汽车正在形成一股强劲潮流，即将汹涌而至。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这一波浪潮当中，中国汽车并不会落后，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很有可能实现超越。对此呢，负责人表示，我国在智能汽车的基础技术领域，比如通信、地图等等，自主化程度很高，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阿里、百度、腾讯都有了非常强的技术积累，与国外相比丝毫不落后。目前比较薄弱的就是传感器、算法和芯片等领域。多内业内人士表示，只有整体的突破才能让汽车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不过天空飘来5个字，那都不是事儿，是不是？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5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名 Marfan Give a Little More。 第4名孔令奇老派恋情。第3名吴莫愁无所不在。第2名方大同最简单最浪漫。第1名 Beyond 海阔天空。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首歌上周第十五名，本周上升十位，来自 Maroon 5 魔力红的这首 Give a Little More， 专辑在全球突破1500万张的销量，完全展现了 Maroon 5与众不同的音乐魔力，也证明了他们不仅能创造出脍炙人口的畅销曲，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足以证明他们是本世纪新生代摇滚乐团当中的佼佼者。好，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九名，本周上升五位，来自孔令奇《老派情歌》。拍摄 MV 的时候呢，孔令奇十分辛苦，不断的练舞跳舞，消耗他所有的体力。在 MV 当中呢，更是一连换了八个造型，八套服装，可以说相当讲究了，真的很让人羡慕哦。所以 MV 值得我们去看一下。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无所不在，也是我们汽车音乐排行榜杀了回马枪的一首作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又到了季军的位置。其实无所不在呢，是一张在人声上非常统一协调的唱片。吴莫愁通过个性的声线，对于不同音乐主题的塑造，让这张原本风格比较复杂的专辑更有了鲜明的特点。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aby， 只要你愿意。就甜蜜，爱吃也够简单，简单也够浪漫。Baby， 当我爱着你，不要再多话题，别去所有复杂情节，简单欣赏，记得我爱你。 牵着我你 ，Sweet， 在下雨的时候，牵着你的手。就觉得温柔，就算我全身湿透，我们的晚餐可以很清淡，就只有白饭没有烛光，但却温暖。为你修理好电器， 窗望见你的日子最美丽。You're my love， 你不用多说，只要我们都爱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别只这样 ，Yes I do， 我不用多说，甜言蜜语太多的，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别只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悄悄说 Yes I do， 却会记录在我们的回忆，没有什么事看看都心急，一个我快乐也能快乐一辈子，我 为你戴上 我为你戴的戒指， 你 为我买的鞋子，起床望见你的日子最 美丽。 Oh you're my love，只要我们都爱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 Yes I do， 我不用多说，甜言蜜语太多的，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 Yes I do， 在家常说 Yes I do， 让我们都是一对白发老人家，还记得孩子的爸爸妈妈，只看一辈子，我们只是路人甲，但是我们的爱情也足够我们自夸。 不多说， 只要我们都爱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Yes I do， 不用多说，甜言蜜语太多，爱的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 Yes I do， 一直悄悄说 I do，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够简单，简单也够浪漫，所有复杂情节别那紧张，听着我爱你，听着我爱你 Sweetie Pie。 来自方大同，简单最浪漫，上周第16名，本周上升14位。在这张专辑的封面当中，方大同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穿着蓝色的漆皮夹克，整张专辑的设计蓝色调为主，并不是完全以时尚潮流作为设计考量的基础，而是从环保主题作为出发考虑的，确实很有新意。好了，继续攀升，我们来看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腾飞虚拟站。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高速公路运行情况，京沪高速双向四环至亦庄开发区出口路段受交通量大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到四惠桥路段受交通量大影响，目前也是压力集中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 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来自 Princeton 女团的这首 We Like。 Princeton 十位成员有着不同的个性色彩和清新的魅力，在特别海报当中身穿纯白的服装，利用糖果 Love 模样的气球等道具，展现出了白色的纯洁和清纯柔美。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首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再为你推荐适合京郊自驾的好去处。今天推荐的线路是从市区出发，到怀柔，到神堂峪，再到莲泉响谷，特色呢是吃红鳟鱼。而这条线路呢，在抵达雁栖湖环岛之后向西转向，之后呢沿山区柏油公路向西北方向行驶。公路两侧呢到处都是山谷和各类红鳟鱼池，野外餐厅比比皆是。如果去到这里呢，可以随时停车吃住。此线的观光游乐亮点呢，就是山水的原始风光，还有神堂峪景区几个很有名的度假山庄。另外，山水相间的莲花池度假区也很值得逗留呢。虽然长假已过，但是还在享受悠悠假期的各位朋友，可以考虑计划一下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有请林志颖带出《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懂，请你别走哦。 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欢迎继续和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正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 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那来为电动汽车定制的音乐是蔚蓝的 Lonely。 蔚蓝出道两年就横扫各大音乐颁奖里的大奖，多次获得销量大奖。他的嗓音清脆而具有磁性，这首歌很适合电动汽车，来听听看吧。 三个人谈着热的话题，两个人看着微暖的手机，当全世界聚在一起，我一个人约了自己，让一块冰慢慢地融在口里。你说我lonely，干脆就让我lonely，反正我不知我lonely，这只有时候喜欢我自己。为什么lonely，干脆用什么都愿意，反正我没什么都可以，只不过喜欢而已。如何开始？谁和谁到底有没有关系？当全世界聚在一起，我一个人灭了自己，把音乐放好好地握在手里。你说我 lonely， 干脆就让我 lonely， 反正我不知我 lonely， 这只有时候喜欢我自己。为什么 lonely， 干脆有什么都愿意，反正我没什么喜欢天和地。为什么 lonely， 干脆有什么 show on air， 反正我没什么大道理，只不过喜欢而已。 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身边着你，你的隐形眼镜还是心跳颤悸。 自萧亚轩的狂想曲，这首歌是为萧亚轩量身定做的。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加入电子环绕的音场效果，而歌曲的作词人李宗恩则以女孩遇上爱情之后那种触动作为主题创作这首歌曲。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刘惜君的旅途。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息，她的歌曲似乎都打上了温婉淡定的标签，就来听听这首旅途吧。 走过的路有多长，全在地图上回响，是你旅行的愿望，霓虹衬托的空旷，人影素描的画像，夜幕坠落的广场，闭上眼陪你往前追，暖人的依偎，是每分每秒不停在积累，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腾冰。好了，这个时间最后来分享凤凰传奇的年轻主义。以往呢，凤凰传奇都是以单曲加专辑的形式同大家见面，这次呢首次尝试 EP 的形式，一次发布三首新曲，希望给歌迷带来惊喜，三连发，强力叫醒你的耳朵。好了，感受一下年轻主义。 你来来吧，年轻的你，欢迎光临这座天地城，上不同的经历，一路上伴着梦想前进，不在乎别人称呼，新的事物表达我的态度，新的面目出现的舞步，更新就是我们的天赋。 充满期待的眼睛，让我们努力打拼，一颗大的心，一颗心， 好几个年级的新生，我有各种风景，那只为成就更强的你。困境是病，但我拳头更硬。走心的流行叫完全主义，新的希望在下个阶梯，新的我，新的你，全体主题。 就从现在一刻起，开启全部的活力。

凡事再到这个卡拉 OK 托托杯，伤心只有当游戏、卡拉 OK 女王机，忘掉你的话，忘掉过往我与你的梦，忘掉过往我与你那些欢喜与伤悲，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伤心到半死，卡拉也会 OK， 高声唱尽心中之美，自己安慰自己，透过歌曲，透过唱机， 不断汲取和创造，使得他不会落后于时代，更与香港流行乐坛一起进步和发展着，使人们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个名字，谭咏麟，谭校长。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欢迎你继续收听。好了，今天节目最后来听听魏晨的向日葵的微笑。奔放自由的声音如同在跑道上迸发着活力四射的光芒，也把这样的光芒和力量带给你。好了，我是腾斌，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和你相约下周一九点汽车音乐会，回到直播间当中和你互动，和你共同分享最棒的汽车音乐。你有未尽的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 向日葵，阳光这感觉多想陪着你，跟流星划过天边，摊开了热脸就跌了一遍，你的微笑就是我的向日葵，浪漫感动着每天每天，